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零，恩琪，六五玩家。 阿 Winnie 啊，即系咧男女之间闹交咧，好多时候啊，你即系唔好话真系现实状况，你见到佢哋闹啊，你睇戏啊睇剧集咧，其中一句成日会听到嘅对白就系、是、你可唔可以成熟啲啊？但而通常讲呢一句对白嘅一定系女人嘅，你好少见男人讲话你可唔可以成熟啲？ 系、哦， 通常都系闹男人多嘅，即系如果咧即系系闹女仔嘅话咧，可能就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咁任性啊？ 或者你可唔可以唔好再管住晒咁多啊？ 通常都系呢一个方。向嘅，咁但系仿佛一讲到系成熟啲呢样嘢咧，就永远都好似发生喺男人身上系多啲嘅。 但系呢个其实都有啲生理嘅关系，即系好似你读小学嘅时候咧，好、哦、明显见到噶。你如果系要考中学嘅话，女仔入到一啲 band one 嘅学校机率系大好多，因为佢哋可能喺生理上已经高过你几个头啦，唔系几个头嘅半个或者一个啦， 系啦。咩学校 嘅？又或者系读书嘅方面，即系可能女仔嘅吸收能力咧，其实系已经快过男仔嘅，同埋。另外一个好经典嘅场面就是电影啦，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即是其中啊，柯震东成日问嗰个沈佳宜点解你咁叻嘅时候，即系问读书嚟做咩，即系还点咧？大个你都唔会学呢一啲内容，唔会用得着噶啦。咁沈佳宜就抛咗一句好成熟嘅说话，就系人生有啲嘢本来就系徒劳无功噶啦。哇！真系佢讲中咗所有，即系狠狠地刺中咗男性嘅心灵啊！真系 呢个系嘅，即系读书尤其显著啦，见到呢一个即系成熟程度嘅差距。其实你话出到嚟做嘢之后咧，都依然可能有存在呢一个差距啊！所以成日都系话噶嘛，即系两个喺埋一齐咧，可能就系个男嘅大个女十年咧，可能个心智上面就啱啱好嘅， 系、 啊、即系反而咧两个同年嘅话咧，仲可能喺呢一个即系思想上啊嗰、那个同步。都仲系会有啲差距噶嘛？ 咁你点样解读而家啲女性话中意小鲜肉嘅呢一个趋势同情况咧？ 咁冇噶，睇你咩心态啦。 即系中意凑 B B 啊？ 唔系，即系嗱，其实你讲噶嘛，中意小鲜肉啫，但系等唔等于喺埋一齐，同埋等唔等于系照顾对方，又系两码子嘅事？真系 而家多咗好多子弟恋、啊，真系。 系咁啊，亦都可以咁样讲嘅，即系食得咸鱼啊，抵得壳啦，系咪先？即系如果你系即系中意小鲜肉嘅话，喂咁其实。你理论上啊，都有个心理准备噶嘛，即系嗱，因为实际上面佢年纪系应该比你细嘅，咁你唔可以要求佢比你成熟噶、啊，系咪嗱？虽然我又觉得咁样讲，成熟程度咧同年纪咧未必挂钩，系嘅，啱嘅。咁但系起码 logically 啊，即系理性上面，我哋推理呢一件事啊，如果佢年纪真系唔够大嘅话，佢、比你唔成熟，系咪好合情合理先呢一件事？ 系嘅，咁但系嗱，你作为男性啦，你而家都叫做即系有家庭，又有小朋友。有咁样，你觉得你成熟未啊？ 我觉得我都仲系几童心未泯嘅， 睇得出 系啊，你完全感觉得到， 感觉到啊， 或者咁样讲，我哋先讲下咩叫成熟啲啊？因为好多时候你话喂成熟啲，咁你都有个方向噶，系咪先？即系一个人成熟咗，系咪就等于要搣甩自己以往有嘅童真？系咪即系等于就系你同你以往嘅童心要道别先？如果系嘅话咧，咁可能我就真系唔够成熟啦。咁但系成熟唔系净系讲呢一方面噶嘛？ 但系我觉得即系成熟嗰呢、這个点样去定义咧？唔一定系。 即系中意一啲动漫啊，或者仲系中意睇卡通片啊，呢就系唔成熟或者所谓幼稚嘅表现。好多时可能就系你个心智上啊，例如你喺待人接物啊，或者你对于未来嘅规划啊，你嘅谂法上啊，反而呢一个我觉得系比较重要啲啊。同埋我喺睇到咧有一个外国嘅研究啦，咁就系有个外国嘅电视公司咧就系访问咗佢哋平均你觉得男性同埋女性咧去到几岁先至叫做成熟？咦，但我望翻你仲未成熟喎，因为佢话男性咧佢哋觉得啊平均43岁先至成熟， 嗯， 系啦。咁至于女性咧早10年。32岁，哇！即系我就嚟成熟啦。咁同埋咧，佢又讲到一啲男性一啲唔成熟嘅10大标志，睇你仲有几多个啊？第一，觉得咧打 CX 同埋放屁好有趣。 哇！我唔觉啦， 即系你唔会嗰啲捉住啲屁又掉俾人闻嗰啲啊嘛？ 唔会啊，好耐冇咗呢一支歌仔唱啊，即系唔会攞呢一啲嚟，仲要系喺度搞笑嗰啲。哇！你放屁咁，即系哇！好多年好少学鸡喎呢样嘢系啊。 好咁。第二样咧就系凌晨2点咧，仲喺度食紧快餐。 凌晨2点，哦，咁呢个因为系工作需要， 哦，咁啊系， 即系因为我嘅作息时间系咁样样啊嘛，即系我嘅凌晨2点可能系食紧快餐，或者唔好话食快餐，食任何嘢都好啦，可能系等于你吓夜晚8点食个晚饭 嘅 啫。 都系嘅，我觉得呢一点其实都可能系反映咗你对于嗰个时间点样控制，即系你凌晨2点点解仲唔瞓，仲要食紧饭？可能你系即系仲喺度夜夜笙歌啊，又或者玩紧啊，咁，哦，当然。都唔一定，可能喺呢个钟数仲系听紧我哋做紧节目都唔定。 但我就想话，如果你讲紧凌晨2点仲食紧快餐，之所以唔成熟，就系因为佢即系仲夜夜笙歌紧，定系咩原因呢？ 或者可能佢系对于自己嘅身体情况、身体状况， 即系好漠视、好唔理。 系啦，就觉得我仲好年轻啊嘛，即系食呢快餐唔 care 咯。 Oh, OK， 好啦 ，OK。 好，仲有得一个打机。 哦，咁呢个系 唔成熟啊！你真系 喂，头先你啱啱先讲完话，喂，一个人唔成熟，唔系单单在于佢打唔打机啊，睇唔睇动漫。啱啱先讲完呢一句，而家你又自己刮自己喎，你兄弟。 嗱，咩事先？我就觉得咧，即系打机呢样嘢咧，系一个好需要长时间去培训，即系例如你打你个手机游戏，你都要一啲时间去磨练你自己嘅功力去到边度噶嘛。咁但系你打咗咁多个钟头机，你嘅排名已经去到 A 等啦，你得到啲咩咧？ 系。即系你觉得打机如果系稍微陶冶一下性情就冇所谓， 系啦。即系 但 系 如果沉迷嘅话，就系一个唔成熟嘅表现啦。 系啦，你觉得系咪咧？ 都系喺地啦，都系喺地啦。哎呀，唔讲呢个，继续下一个。 好，下一个就系开快车，又或者咧去到一啲高速公路啊，或者红绿灯啊，同人碾车，即系见到隔篱咧，呜快过嚟咧，你就忍唔住俾油去谂住超前呢一种行为。 呢个唔会，啊，因为由我即系自揸车以嚟咧，从来都甚少会咁样样，啊。 一个安全嘅驾驶者嚟嘅。 因为我觉得其实呢一个谂法好幼稚嘅。你谂下，如果真系你自问啊吓，对于自己驾驶技术好啊，又或者你想展现自己嘅驾驶技术嘅话咧，唔应该喺公路，应该喺赛道。OK， 即系喺公路上面咧，你做一个赛车手嘅行为系啦，或者机铺系一个幼稚嘅表现。 同埋我真系有个朋友咧，就系佢老公啦，每一年咧都要去德国嘅一个公路嗰度揸快车，原因就系因为嗰个地方咧系冇个任何时速限制嘅，咁，所以咧佢每一次都好期待咧，每一年不如我哋又去德国嗰度揸快车啦， 咁开心 系啦，咁 揸快车要去到德国咁， 因为冇时速限制，佢可以俾油俾到最尽享受中300公里时速嘅呢一种感觉， 不过系我嗱呢一个，其实我就真系身边喺美国嘅时候都有啲朋友会做嘅。嗱，呢一个行为当然系绝对唔鼓吹啦。咁但系你了解过之后，亦都明白有时候佢哋就系觉得咧，即系有种嘅唔知压抑嘅无处宣泄啊，唔开心又好，压力又好，咩都好啦吓。咁于是乎咧，佢哋就可能真系嗰时候喺美国咧，你知嗰啲高速公路真系好快， 系啊，大直路噶嘛。 一条大直路嘅，咁佢哋就即系有机会系氹行嘅油咧，就直去噶啦咁。咁佢话喺嗰个嘅即系揸快车嘅过程咧，佢哋会感到即系稍微舒畅一啲。咁但系我都个人建议啦，即系无论系点样样都好，你令自己舒畅嘅方法有好多种啊。咁喺道路上面咁样危险驾驶，你伤害到嘅可能唔单止系自己，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啊。咁所以我真系绝对唔鼓励咁做。 系啊，所以我朋友啦，咁其实佢一路都系超惊啦，坐喺佢隔离位嘅时候，其实咧可以揸慢啲嘅，你小心啲啊，小心啲啊！咁呢个咧就系成熟女性嘅表现啦。 Oh, OK， 好。 系啦，咁下一个咧就系对于粗鲁嘅说话咧会咳咳笑。 对于粗鲁嘅说话会剧 系啊，即系可能会即系对于呢啲黄色嘅笑话，可能有啲反应啊，或者 呢个你都有啦，你唔好话我啦。其实可能你嘅反应仲多过我添 咧，系嘛？ 关咩事啊？你其实有时候你对呢啲笑话嘅反应仲大过我，认真 系咩？ 你谂下嗱，有时候喺楼上吓，成日佢哋啊，唔知边啲同事啦，你叽哩咕噜咁样讲好多古灵精怪嗰啲有味笑话定唔知咩？你系吓参与其中，乐在其中。 冇啊！ 而家你系否认啦，尽管就咁，但系记唔记得吓？有个同事好专心坐喺位度工作，嗰个就系我啦，系完全系冇参与噶。 因为其实因为你嗰个耳机嘅隔音功能好好，根本听唔到我哋讲乜嘢啊嘛。 哦，原来系咁啊！好啦，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仲有咧五点要讲啊！咁转头翻嚟继续。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玩家 咁啊，休息前咧 ，Winnie 咧就即系话有一个吓嚟自系咪外国某个电视台啊？话 系啦，啲调查 嘅调查，咁就话有十个指标啦吓。如果你系达到嘅话咧，某程度嚟讲嘅话，你都可能系一个唔成熟嘅人啦吓。 系啦，但前提呢个系 for 男性嘅，系男性唔成熟嘅十大标志， 即系女性唔关事嘅。即系头先你讲咩有味笑话嗰啲会咔咔笑咧，女士听到唔等于唔成熟，但男士听到嘅话，你就 系 幼稚啦。咁啊， 幼稚。真 系、哦，原来系咁嘅，咁唔 fair 嘅呢件事系。 人生本来就系咁唔公平噶啦。 哇，你真 系 好成熟啊！哇，好啦，继续啦。 好，咁至于第六点咧，唔成熟嘅标志咧，就系同揸车有关。我揸车嘅时候咧，会大声放音乐，嘣扎嘣扎嗰啲 咧。我唔中意噶，其实 系 我唔系太中意。我中意听歌，但我唔使要好大声，因为咧，其实我想话嗱，因为你呢一个咧系一个外国嘅一个即系研究啦，同埋一个调查啦。咁其实好多嘢真系喺外国咧。一啲嘅年輕人會經常做嘅，頭先你講嗱揸快車係其中一個，咁亦都你所以成日枕住聽到喺外國咧有好多嗰啲公路事故發生，佢哋唔單止係揸快車，佢哋嗰只叫危險駕駛，係啊，咁嗱，另外一個咧就好多時候你見到咧真係有好多嘅年輕人咧，咁就係會平時揸車嗰陣咧係會開到音樂好大，佢唔係咧喺自己嘅車廂入邊聽嘅，佢係搞低埋個車廂，要咧同公路上面其他嘅駕駛者一齊分享自己喜歡嘅音樂噶嘛。 其實喺香港都有的， 是不是都有啊？但在外国你真的见到很多比比皆是，有些甚至乎呢是会将自己的车改装的嘛，我不知道 Winnie 识不识啦。 即 是有些人呢改装到自己的车呢，例如说在那些碌那里即是加一些弹弓定不知道什么呢、 哦、 会摁的，整个车是会随住那个接拍去摁添的。 是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一个不成熟的表现，是不是呢？ 我觉得系唔系唔成熟呢，有时候咁有啲人真系嗱，即系我谂真系睇情况啦。即系如果你讲紧唔成熟嘅话，系你明知滋扰到其他人，而你系完全唔理会呢一件事话就系嘅。咁、但系如果你讲紧啊，即系假设吓夜半三点钟，你一个人黑麻麻喺条公路上面行，咁样鬼影都冇只，而你想听啲音乐壮胆，我又觉得冇问题。 咁啊系，好咁另外一点咧就系、是。打机或者同小朋友踢波嘅时候咧，一定要赢个细路。 好啦，我肯定唔系啦。我打从有个仔出嚟之后，我都冇赢过好耐都。 成日讲哎呀哎呀仔，你真系好叻啦。 系啊，我成日都要输嘅，赢系唔得噶。喺我入边咧，好耐已经冇咗胜利呢两个字出现噶啦。 好啦，真系好。另外咧就系闹交嘅时候咧，粒声都唔出。 哇、哦！呢、這个系嘅，但系呢个普遍男人都会嘅。 系啦，呢男人唔成熟啫、這個。 但系唔系，我又唔认同。点解唔出声系等于唔成熟咧？ 但系因为闹交嘅时候，你唔出声嘅原因系因为你唔想同对方吵啊嘛。咁但系往往就系因为你唔表达你自己嘅感受。咁结果另外个可能对方嘅女仔都未必知道你真正嘅感受系乜嘢，结果件事其实系冇解决到㗎嘛。一个人一个男女或者两个人之间嘅相处唔系应该在乎沟通同埋交流㗎嘛。 嗱、我有啲唔认同嘅，因为头先你讲嘅系咩呢，你讲緊系闹交嘅时候。闹交嘅时候呢，因为除咗你要表达意见之外，同时之间你要留意咩呢，就是、你嘅情绪状况㗎嘛。 同埋对方嘅情绪状况。 咁有好多时候男士呢其实即系 嗱，佢一系就唔讲，一讲就爆到飞天嘅。咁、其实佢可能系好努力去抑压住自己嘅情绪，唔想爆出嚟。其实呢个时候反而大家唔好就系话，诶、哎，你有咩三口落面讲清楚啦，你有啲咩啊高见你讲出嚟咯，即系你唔好又挑衅佢，因为分分钟其实大家根本就讲唔到嗰件事，反而变咗系真系为闹交而闹交嘅。咁反而我觉得嗱，如果你话唔成熟嘅就系、好啦，大家嗰件事过咗之后，会唔会真系可以攞翻出嚟倾，攞翻出嚟讲咧？如果个男士系采取一个态度就系话咩都大安之就话，唔使讲啦，同你讲你都唔明噶啦，即系又好似仿佛又挑起另外一场嘅即系事端嘅话，咁我就觉得系唔成熟。但如果当下你话唔讲嘅话，我又唔觉喎。 即系之后讲就冇问题嘅。 我觉得之后如果有机会可以讲咯，咁但有啲男士因为嗱，你话如果唔成熟，我见过嘅咩咧？就系例如话两个人喺埋一齐，明明系有好多问题存在噶啦，个女嘅咧其实唔系闹交啊，其实系好想同呢一个男嘅去即系正视一下两个人之间存在嘅问题。咁而个男嘅咧就系仿佛就其实佢都意识到系有问题嘅，但系就从来都唔想正视之余，亦都觉得有少少就系拖泥带水啊，得过且过啊，咁觉得有啲嘢你唔理佢，慢慢佢就会好噶啦。咁如是者个问题唔单止冇好转啊，好似有个毒瘤喺个身入边咁样，反而系恶化嘅。即系佢呢一种咧，其实系叫 cancer 而唔系伤风感冒。OK， 咁所以就即系反而系咁样样嘅话，就唔系太好咯。 我谂起咧就系内地有一单新闻，我前两日睇到咧，就系讲咧有对夫妇咧，其实佢结咗婚咧13年噶啦。咁、但系咧阿老婆咧结咗婚生咗小朋友之后咧，就成日就喺屋企咧家务又唔做啊，仔又唔凑啊，净系喺屋企度煲韩剧，同埋咧就成日同个老公讲好心啊，你好似恶霸啊，咁啦。咁、那个男仔就一路其实要翻工啦，咁放工翻嚟咧，见到个老婆继续喺度睇个韩剧，咁就好努力自己喺度做家头细务啊，凑小朋友啊。咁如是者咧，过咗若干年之后咧，个老公就咁讲。我哋离婚啦，我顶唔顺啊！咁原因就系佢一路冇将呢件事讲出嚟，咁而个女仔即系个老婆咧，一路都有一个信念，就系因为个老公当初娶佢嘅时候啊，娶佢之后咧就要锡晒佢，乜都唔使做，佢就信以为真。咁结果呢一件事咧，过十几年之后，最尾又顶唔顺，老公就离婚，然后就一走了之，完全唔肯翻转头，冇复合嘅机会。 咁但系呢一个问题唔喺个男人身上系嘛？你唔系咁样都怨个男人系嘛？大佬。佢已經啊，又翻工翻嚟，又家務佢做，老婆又喺屋企煲劇。 咁但係好似你 咁而你講邊個冇成長先係個女人冇成長？你咁樣又調翻轉頭講個男人有問題嘅喂？ 嗱，我就唔覺得咧，淨係個男仔有問題，而係雙方當然有問題啦。咁但係就係個男仔佢一路都冇將個問題，例如佢覺得做嘢好辛苦，你可唔可以做家務啊？佢冇講出嚟，一路喺度默默咁忍受，以為終有一日個老婆會見到，然後就憐惜佢，算罷啦。咁然後結果佢將呢。个心结忍咗十几年都唔讲，最尾先至爆发。 所以我觉得好得意嘅，有时候女士睇嘢就系咁嘅，即系佢觉得个问题症结咧就系你冇讲啊嘛。 系啊， 咁但系个问题本身就唔系我有冇讲，系应该你有意识。你见到个老公日日翻工做得咁辛苦，夜晚翻嚟仲要佢吓即系执屋啊、洗碗啊嗰啲诸如此类，你自己又煲剧，跟住个老公咧已经唔出声噶啦，咁只不过唔讲啫。个老婆咧系唔察觉到噶，佢觉得冇问题，哇，佢仲喺默默做紧。真系一个好老公啦，跟住后屘有一日个老公咧飞佢嘅，佢竟然唔觉得自己有问题。喂，你有冇搞错啊？你有问题你唔讲，佢竟然系咁样样。 唔系，咁最尾其实到离婚嘅时候，个老公有讲嘅，咁但系咧个女仔真系个当下先至意识到，原来啊，原来自己错咗。 咁呢个咪就系个问题咯。呢一个就系个问题嘛，因为你唔可以就系话个男人，其实好多时候个问题出现啦，男人俾人话唔成熟，有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佢好后知后觉啊，呢个先就系唔成熟嘅其中一个表现啊。咁而今次系发生喺个女士身上，我觉得 系。好啦，咁另外啦，仲有一啲唔成熟嘅表现，睇下你有冇就系、是。唔识做简单嘅饭餸， 唔识煮饭啊，真 系系啦， 简单嘅 简单嘅，即系煎只蛋都唔识嘅话咧，咁可能呢个就系对于外国嘅人嚟讲，佢系唔成熟嘅表现嚟。 嚟等先啊，我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又讲下咩叫简单嘅饭餸先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其实谂下谂下真系唔 fair 啊！头先因为休息前咧，咁阿 Winnie 就话一个男人唔识整一啲简单嘅饭餸系一个唔成熟嘅表现。但系坦白讲，今时今日，我想话唔识整简单嘅饭餸，分分钟啊，女士嘅比男士多都唔出奇。即系尤其是我有时候接触一啲咧年轻啲嗰啲咧，个男嘅起码都晓六个即食面啊，可能咧十条菜嚟食、女仔真系未必知噶，原来系。 买啊嘛，而家咁方便，香港即系打个电话拨个轮，想食咩随时送上嚟啦。 一个有趣嘅调查就系一个男士咧，其实佢唔识煮嘢食系一个唔成熟嘅表现，而女士咧嗱，因为佢系针对男士去做啦，其实可能对女士嚟讲都系一个唔成熟嘅表现嚟嘅。 嗱，呢个调查唔系本人意见，唔系本人立场啊，引述啲外国研究嘅啫。 系咁嗱，但系咁样样我又咁样睇，即系嗱，有时候你讲话一个简单嘅饭餸。点样叫简单嘅饭餸呢？同埋你要煮到点样样先至为之叫识煮先？即系嗱，简单嚟讲，煎只蛋咁样咧，其实你唔好以为煎蛋系易，煎只靓嘅蛋系一啲都唔容易嘅。 哇！美厨郎 系，因为坦白讲，嗱，我唔知阿 Winnie 应该都有煮下嘢食噶啦，系咪先？嗱，坦白讲，你话煎荷包蛋嗱，嗰阵我喺外国煮咧，我就真系试过，成日话喂，即系整两只荷包蛋啊，跟住煮个面啊，好简单啦、啊。我记得我第一次煮荷包蛋嘅时候咧。系煮到窿晒，翻又翻唔到，个蛋系烂晒之余，仲有半边咧，芝镬系窿到食唔到啊！即系连食都食唔到啊！咁你后屘咧就发现咧，原来煎荷包蛋本身系好讲求技巧，仲要咧你煎到有啲人好靓嘅就系佢个黄咧，佢系即系半熟咁样样啦。咁而侧边白嗰啲咧系唔会系啦，系唔会生噶，即系又未煮有啲嘅时候咧，话为咗要即系嗰个黄咧要佢继续留心啊嘛。跟住咧，你变咗嗰啲白鬼咧，全部都系生嘅，透透明咁样样，即系有啲结踢踢咁样样嘅。咁你食落口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好似有少少似食生蛋多过似啊食荷包蛋咁样样。咁所以其实嗰个技巧嘅拿捏系唔容易嘅。 哇！我哋听完呢一个美厨郎乌嘉伦嘅分享， 系 即系其实你都唔算系一个好唔成熟嘅男士嚟嘅，恭喜你啊！真系， 哦，原来系咁样样， 系啦， 好感动啊！其实，哇，我原来一个都唔算系几唔成熟嘅男士啊，除咗喺我。打机之外啊， 嗱，不过仲有一个咧，就系唔成熟嘅标志啊。不过我觉得呢个仅作参考啦，就系中意一啲恶作剧啊，中意玩人啊，整蛊人啊，呢个就系唔成熟嘅标志。但我觉得呢个其实都几视乎行业，即系好似我哋呢一行咧，都好中意互相抽对方水啊。咁但系又未至于毒舌、啊。咁如果系去到毒舌嘅话咧，咁啊真系一个好唔成熟嘅表现、啊。 因为呢个调查咧就系嚟自外国啦，有多时候咧。外国人咧成日都即系同你讲话 ，I'm just kidding 又好 ，I'm just joking 又好啊，即 系 好似净系仿佛话咧，我同你开玩笑，而嗰个玩笑其实可以开得好大嘅， 系啦， 甚至乎咧讲紧唔单止系 verbally， 即系纯粹语言上面咧系一个嘅恶作剧啦，有时候甚至乎咧可能会系即系肢体上面啊，可能不自觉系伤害咗人。我曾经即系见过有一啲朋友啊，即系以前读书嗰啲同学咧，外国人嚟嘅，佢哋咧甚至乎玩到咧系例如话喺你。间房入边烧炮仗啊，唔知用啲咩方法整醒你啊，即系有少少似系你即系而家喺网上面成日见到嗰啲咧， 欺凌咯， 即系 roommate 即系互相之间整蛊。其实有啲即系嗰啲 YouTuber 咧，好中意拍片就系话嗱，今日我就会咁样整佢噶啦。咁于是乎咧，又唔知将佢啲嘢唔知点样样黐住啊，令到佢又唔知拎唔起啊，整烂佢啲嘢诸如此类。咁但系嗱，我真系因为我记得好耐好耐之前咧，我都试过有整蛊下人，都唔系话啲咩好大嘅整蛊啊。可能真係唔知點樣樣喺去生日嘅時候搵汽水撥佢定係唔知乜嘢啦。咁、但係因為佢嗰件衫你生日㗎嘛大佬飲衫嚟㗎嘛。佢 爹哋買俾我。 係呀、你搵嗰啲汽水去撥佢之後跟住後咩令到佢嗰件衫呢就係嗰陣俾我哋整污糟咗。之後呢亦都好難係洗到好似新咁樣樣啦。咁之後佢就真係好唔開心一段好長嘅時間喎。咁自此之後我就覺得啦有啲玩笑其實又真係唔係咁好笑就何必要开咧咁样样咯， 恭喜你，你已经成熟咗啦，乌嘉伦喺嗰个时候 系嘛？ 咁但系咧，除咗呢一啲之外，我哋讲嘅啲男士唔成熟十大标志咧，咁当然咧都要讲下成熟嘅人咧会系一个点嘅表现啦。咁例如咧，都网上有啲图片即系分享过咧，就系、例如面对一啲生活上嘅嘢咧，望落成熟嘅人咧。佢就会从来都唔会冒险，我唔会打冇把握嘅仗。咁但系成熟嘅人咧，其实佢系会冒一啲 都会冒险，但系佢会计算过，即系呢一啲其实系我值得去做咧，或者系我尝试去做，因为当佢成熟之后，佢就会知道我呢个年纪，即系可能有啲嘢三十岁之后还买啦，咁可能要觉得吓、啊、有时间无多嘅时候，系咪应该可以试下多样化自己，去等自己闯出去见识下呢个世界咧？ 所以我觉得其实咧，如果你用呢一样嘢去判断佢系唔系成熟嘅话，都好取决于究竟佢嘅年资啊，即系佢自己人生阅历究竟丰唔丰富。嗱，如果唔系嘅话，你都好难去评估自己呢一个风险值唔值得去搏啊嘛。其实好多时候所谓值得去搏，就系话你审视翻自己嗰个嘅人生发展啊，审视翻自己嘅喜恶啊、个性等等啊，呢样嘢我做开唔开心啊，从而你有一个嘅抉择啊，呢一个系可能系一个嘅交换嚟嘅。你有好多时候鱼与熊掌好难兼得噶嘛，系咪先？咁究竟我想要鱼定要熊掌咧？喺作出呢个决定嘅时候，你就会考量多啲啦。咁但系呢一样嘢真系我发现咧，系随住年纪大嘅时候咧，你都可以话系包袱多咗噶，因为你讲真后生嘅时候就觉得 I got nothing to lose 咁样。我搏住有咩所谓啫？我有咩输啫？嗰时觉得我哋咩都输得起啊嘛。咁但系反而人大咗之后咧，好多时候绑手绑脚。所以你头先讲话，喂，有啲人咧，如果佢唔敢去冒险嘅话，我又觉得未必完全系一种唔成熟嘅表现，只不过系考量多咗啊。睇下有冇考量嗰样嘢啊？考量系重要。你考量咗之后，你觉得我都系唔值得去冒呢个险嘅话，其实我觉得某程度嚟讲都系一个成熟嘅表现嚟噶啦。 系嘛？咁但系我哋其实讲咗成晚。又讲过啲唔成熟嘅表现系点啊，或者成熟嘅人会点样啊？你觉得其实应该做人成熟好啊，定系幼稚好？定系其实成熟嘅相反词亦都唔一定系幼稚嘅，我觉得 系咪幼稚一定系唔好噶啦？即系尤其是即系你除非系一个年纪你幼稚得起啊，即系嗰种叫做某程度叫童真啊吓。咁我觉得如果你幼稚得起嘅话，咁我觉得适当时幼稚可以幼稚嘅。咁但系你最怕系咩咧？你见到一个人佢明明应该系成年人下做一啲嘅决定嘅时候咧，应该要有一啲嘅担大责任嘅。咁但系佢当佢唔肩负起呢一啲责任嘅时候咧，其实你同佢一齐做嘢啊，你同佢相处系痛苦嘅啫。我只可以咁话啦，即系你唔好问我啊，问阿 Winnie 又明白啦。Let's say 如果你择偶，你揾个男朋友嘅话，嗱唔好讲话佢幼稚啊，必要时要佢膊头出现嗰阵，佢膊头唔单止冇出现啊，仲会系可能啊出现咗都好啦，我射嘅。我话你同佢喺埋一齐，你唔担心啊？ 或者大难临头嘅时候，佢唔系会出嚟挡住我，而系用爱送死嗰啲人就算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人生两难题，即系我发现咧，最近我哋嗰啲诶两难题咧，难系难啊，但系有时候咧令我反省好多咧人生嘅包袱啊。我有时候好沉重，对上个礼拜嗰个咩啊，谁调换了我的爸爸？哇，真系 唔系啊，前腰咗几耐？前一个礼拜啦， 咁上个礼拜系咩啊？ 上个礼拜系讲长生不老，第五分钟之后即刻死啊！ 系啊，即系哇呢一啲问题，我忽然之间谂下谂下，令到我真系喺度思考人生嘅意义。我希望今晚嘅两难题。唔系呢一啲啊，即系咁包袱类型嘅。 系嘛？其实我都有意识到，即系我哋之前嗰几集系咁讲咧，即系唔系死啊斩手指啊，又会调换老豆啊，其实都几惨。人生唔应该有咁多嘅包袱嘅。咁所以今晚咧，我又俾福利下你啊，古嘉伦。咁我今次咧就系两个好好嘅处境。咁睇下你想拣边一个情况？第一，收五千万；第二。就是有一个陪你打机的女朋友靓的。但你两样呢只可以揀其中一样。 即是如果我收五千万的话。 你就冇呢一个女朋友啦。 咁但唔等于我冇女朋友㗎，系咪 可以咁讲嘅。 OK。 係啦。 咁而后者就係我有个咁靓嘅女朋友。 又陪你打机。 又陪我打机。咁但我就冇五千万，咁我梗係揀钱㗎。 五千万就可以收服到乌加伦啦，真系你睇下人性几险恶啊！ 唔系啊，唔关事，因为其实你讲紧呢一样嘢就系、是、虽然我唔系想咁样样去承认，但系亦都不得不承认，就系当你有五千万嘅时候， 你何愁冇女人？ 又或者你何愁冇人陪你打机呢？坦白讲，起码你解决咗就系你唔需要为咗糊口。而犧牲打機嘅時間啦，係咪？即係嗱，相對地嗱，如果你話後者 你就有个女朋友陪你打机，但你一日翻工做足18个钟，剩低嗰6个钟头我嚟瞓觉嘅时候，有个肯陪你打机嘅女朋友，但你冇时间打都系冇用噶。吓、 啊，咁但如果嗰个系真爱，假设 吓呢个同真爱冇关系噶嘛？喂，即系 你好中意佢，佢又肯陪你打机。 喂，你咁样讲，你即系仿佛就系话我当我有5000万嘅时候，大家净系贪你嘅钱咁样样，冇真爱可言。而家你讲紧嗰啲， 我会觉得系你拣个5000万，因为你觉得女死女还在吓呢一个谂法。 唔系、啊，我又唔系呢个谂法。因为嗱，你首先我想同你讲，虽然5000万我冇，但系实际上5000万其实今时今日我问你啊，你觉得呢个数目系好大咩？ 都几大噶，起码买到楼、买到车，又养到狗先啦，系咪？ 你嗱，首先买楼睇你买咩楼先啦，第一样嘢系，跟住你买咗嗰啲楼之后，唔知你系咪真系可以买到车噶咯，系咪先？咁所以好难讲噶。其实你讲5000万嗱，我都重申啊，虽然我冇，但系即系其实你讲紧今时今日喺香港啊，即系一个即系生活指数都唔算话低嘅地方啊。你话要生活嘅话，出去食餐饭都唔平嘅话，其实5000万未必好见使噶，眨下眼就冇噶啦。你唔好谂住系富豪啊，大佬你讲5亿就话啫。咁啊，所以咧，我心入边谂就系话，喂，如果你讲紧你有5000万嘅话，我唔觉得我因为有5000万，我就会可以好风流地，即系可以随意就识女仔，而大家啲女仔就会拜金拜到你面前。我觉得未必会系咁嘅。咁我只不过谂嗰样嘢就 系 话，你起码叫做吓财政上面冇咁紧张，比较松少少，你嘅自由度大啲，可以做多啲你想做嘅事。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即系打工仔，我同你都好明白嘅， 系 最困身嘅地方就系手停口停啊嘛，系咪先？咁你为咗唔想口停啦，咁你咪唯有要不停咁样去工作咯。咁但系喺工作过程入边，其实当中你有几多时间系真系可以做到你想做嘅嘢先？但而家你问我，我有机会就系我可以喺呢个财政上面啦，稍微啊，松绑少少系啦，稍微自由少少，唔系完全自由，稍微自由啫。咁我觉得喂，如果系咁嘅话，咁我会拣前者，同埋后者。你嗰、那个即系叫做一个陪我打机嘅女朋友， 系啦， 呢样嘢其实我觉得唔系太吸引我啫， 系嘛？ 因为我而家有个老婆唔陪我打机啊嘛。 假设你单身啊， 唔系我即系我话俾你知啊，因为我而家有个老婆唔陪我打机、 哦， 而我唔觉得呢一件事系一个好大嘅损失啊。 哦，咁你又讲得 系咪先？因为我就系有咁嘅体会。我觉得可能佢唔打机，佢总之唔制止我打咪得咯，系咪先？ 好，咁但系假设如果呢个金额降低啲，得翻100万啫， 系 同埋女朋友， 系 100万女朋友，点拣啊？会唔会因为咁而改变咗你嘅谂法呢？ 都唔会、因为我觉得始终都系嗰样嘢，一个打机嘅女朋友对我嚟讲唔系相当之 好。但100万其实唔系做得啲咩。 喂，但都有100万啦、啊，相比之下。同埋我想讲话就 系 另外一样嘢就系、是、一个女朋友去打机，因为佢沉迷过你，咁点算咧？你话 即系俾另一个打机叻过你嘅人抢走咗啦。 因为嚟你谂下，其实我都相信我老婆都系头痛噶啦。佢见你个老公成日都打机咁样样，跟住我都想象紧，如果假设我个另一半好似我咁不停咁打机嘅话，喂，可能其实我头痛喎。调翻转系 咁又系。 但系你讲紧呢一个嘅两难题，净系可以放咗喺我身上啫，放喺你身上放唔到。 你试下度身订做一个两难题，即系钱同埋另一样嘢俾我嘅话。 咁如果我真系要度俾你嘅话咧，其实首先我觉得你忽略咗一点就系咩咧？就系打机呢样嘢咧，系可以一个人进行嘅，而且咧一个人进行咧系未必少咗乐趣嘅， 亦都唔系孤独嘅， 亦都唔感到孤独嘅。OK， 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咧，就算冇一个你中意嘅人陪你一齐进行呢样嘢嘅话咧，我觉得个问题不大。不过如果你讲嗰样嘢就系话必须要两个人进行一齐做一件你好想做嘅事啊，嗱，我哋先啊唔好讲话究竟嗰件系咩事。但系想象有件咁嘅事出现先啦，呢件事咧一定要两个人做嘅，而呢一件事咧你做嘅过程入边好开心嘅，会令到你一而再再而三想一路做落去嘅。咁嗱，而家个问题就 系 啦，你一系就有一嚿钱， 系 一系咧就一个同你好合拍嘅 perfect match 嘅，佢同你进行呢一件事情嘅话，嗱。 咁啊，真系啦，因为嗱，嗰一样嘢咧，可能你钱都买唔到啊！呢、這个人你错过咗，就系错过咗噶啦。 系啦，同埋假设如果要同呢一个 perfect match 嘅呢一位对方一齐做，系唔系好需要花钱嘅话咧？ 系。 咁我真系会觉得，即系要拣人会好啲。 系啦，即系因为呢一样嘢嗱，你问我嘅话，我就真系犹豫啦。因为嗱，嗰件事姑且唔好讲系咩事先， 大家幻想一下。 系啦，好多嘢其实都可能系嘅。嗱， 例如咧， 重点系咩咧？重点就系一定系咧要嗰个人先至可以同你进行到嘅。OK，、 哦、可能好多人都得嘅，咁但系未必个效果咁好嘅。 其他人咧就好难讲，即系其实有时候有啲人你见到你都未必想同佢一齐去做呢一啲事情嘅。OK， 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咁我就觉得嗱，你就要谂下啦。钱有时候可以买到好多嘢，咁但系有时候咧买到一个好合适嘅 partner 去同你一齐做一啲令到你会感到好开心嘅事咧，好难。即系好多时候有钱嘅孤独就系咁啦。 哦， 即系我有钱，我冇人同我分享啊嘛，我乜都买到，但系我就系买唔到我嗰个心灵上面嘅满足快乐啊嘛。嗱、 哦， 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就可能拣后者我。 好啊，咁例如会系乜嘢咧？ 会系咩啊？ 系啦，你嗰、那个即系会做一啲好合拍嘅嘢啦，会系乜嘢咧？ 可能例如话就系同一个你好鍾意嘅人一起煮一啲好好食嘅嘢囉。即係而嗰个人煮出嚟嘅嘢呢係有媽媽嘅味道嘅。即係嗱你諗下啦，喂媽媽嘅味道喎、哦、可能你媽媽啊。 咁叫媽媽煮咪得囉。 但係你媽媽唔会永远都喺你身边㗎嘛。 係、哦。 尤其是有啲可能已经我、哦、媽媽唔喺身边嗰啲啦。咁你諗下，哇，如果俾你遇得返有一个人喺煮嘢食嘅过程入面大家一起共进呢一餐饭嘅时候佢带到你媽媽嘅温暖感觉喎、哦。咁而呢一样嘢你攞咗5000万你可能唔会再有㗎喇喎。 即食唔到嗰阵味㗎喇。 冇咗嗰个味道同埋感觉㗎喇喎。哇咁你諗下諗下系咪觉得 哇 呢一个味道系咪好紧要先。 係咪咁但系用钱其实你可以即系食到更加多唔同类型嘅菜㗎嘛。 我就系话你五千万。 哇咁你咁讲 你食到山珍海味都好啊你就系食唔到你想要嗰种味道㗎嘛。 係 咪 就系好似个狗仔粉你永远都系觉得嗰一档先嘢最好味㗎。 当然系咁啊如果俾你你系咪咁拣你喺度challenge 咗，难道你唔系咁拣咩？ 睇下个金额几大啦，真系。如果系5亿嘅话，我都会考虑要钱嘅。 哇，你真系几贪心，你贪心 人就系贪婪噶啦。 系好啦，咁今日咧时间嚟到呢一度啦，我哋呢条两难题暂时讲到呢一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